风迎面吹，夹带你香味，自我陶醉，莫名笑中带泪，占领你的美，如绝山翡翠，伤痕累累，只为贪你娇贵。没人再美，流年却似水，花若娇媚，寒露中也凋萎。该如何分辨我清醒还是醉，只盼与你比翼双飞。看天色暗了，你面容倒映在我的酒杯，月儿弯着，犹如你微笑指引离人归。焦灼着面对你，不知前进或后退，莫怪我谄媚，只因你的愁眉让人都疯了，我依然憔悴，有谁能体会。无尽天择，别让我沦为凋谢的玫瑰，心痛着仅存的机会若化成了灰，我还能再对谁掉眼泪。在我的酒杯，月儿弯着，犹如你微笑指引离人归。焦灼着面对你，不知前进或后退，莫怪我谄媚，只因你的愁眉让人都疯了，我依然憔悴，有谁能体会。无尽天择，别让我沦为凋谢的玫瑰，心痛着仅存的机会若化成了灰，我还能再对谁掉眼泪。没人犯了罪，让人心碎。